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04集《浚染番外国漫卷四》。还没出生就被各路大佬惦记的孩子。六月初下午5点多，光线有些强，秦闪不由往下压了压帽子，瞥向木南。 没事，姐。 木南淡淡地收回目光，他神色疏离又清冷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视线继续落在秦闪身上。 我们走吧。 这边人流量大，程木的车停在隔壁街口，两人直接走过去。他们走后，几个黑衣人面面相觑，看向老人。 管家，这…… 老人看着两个人的背影，略微沉吟。 奔上去，如实禀告大少爷。 两个黑衣人连忙跟上去，老人也转身上车。他刚上去，跟着木南的黑衣人又回来了。听到原因，老人一顿，他抬头。 这也能跟丢？ 黑衣人羞愧地低头，同时也感觉到奇怪，这位木南少爷怎么跟那位木影小姐不太一样啊？与此同时，程木将车开上大道，他看了一眼后视镜。 木南少爷，刚刚那是什么人啊？ 不是什么重要的人。 木南低头看着手机上的习题册，程木闻言也就没有再多问，同秦染说话。秦染靠着车窗，神色有点厌。再过两天，木南就要高考了。高考对木南来说不是什么问题，他早就被保送到了京大。木南去年物理竞赛就拿了国一跟世界金牌，这种殊荣每年也就一个。上一次拿到大满贯的还是宋绿婷，因为都认识，廖院士现在都还没一个徒弟。听宋绿婷说了木南的事情后，直接看中了秦染的这个小表弟。至于秦染，廖院士没有那个胆子跟信心收。这次饭局也是廖院士跟秦染提议的。去年因为几大研究院大换血，京大跟 A 大又联合搞事情，想要吸取更多人才。今年的全国卷，尤其是物理，比去年更难。业内知道木南的人不多，但这次高考后，木南的风头跟去年秦染差不多。廖元是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在高考前定下来木南这件事。饭局人不少，一直忙于实验的叶师兄、南慧瑶等人都在。 以后都是一个实验室的。 邢开有些不太在意的，十分熟络的同木南打招呼。 哎，表弟，快来，坐。 位子事先都定好了，秦冉坐在宋绿婷身边的位子上，桌子上已经有人给他倒了一杯茶。秦冉一边拿着茶杯，一边看着桌子上的菜，离他最近的是水煮肉，他看了一眼，也没动筷子，只是喝了两杯茶。廖院士等人在同木南说话，宋绿婷注意到他的异样，他放下筷子。 怎么不吃？ 不饿。秦冉一手拿着杯子，一手撑着下巴看木南那边，语气随意，就是感觉精神状态不好。宋绿婷看了他一眼，不由拧眉，只是没有多说。虽说京城实验室研究出了对抗外三病毒的酶，之前秦冉也跟他说了没事，但秦冉向来报喜不报忧，他确实担心。一顿饭没有吃多长时间，不过半个小时，宋绿婷提议提前散场。他让邢开开着他的车子送木南回去，他自己陪秦冉在门口等程俊。程俊在医学实验室处理后续的问题，来的也很快。这会儿吃完饭也7点多了，天色渐渐转黑，路边的霓虹灯亮起，程俊从驾驶座下来，眉目雅致。宋绿婷单手插兜站在酒店门口，等秦冉上了车， 他才看了程俊一眼。程俊关了副驾驶的门，也没有上车，往宋绿婷这边走了几步。 Y3 有后遗症吗？ 宋绿婷收回看车的目光，略微皱眉。 他晚上没吃。 想了想，宋绿婷又添了一句， 水煮肉。 闻言，程俊整个人也顿了一下。他抬头，酒店不太明显的灯光下，他整个人锋锐的眉目也显得温和很多。他跟顾西池观察了很多临床病人，后遗症不算多，情染体质也好，之前还吃了不少实验用药。听宋丽婷这么说，他微微颔首，正了神色。 我大概知道了，谢谢。 回到别庄，秦冉直接上楼去书房开始忙数据。程俊走到厨房跟厨师说了几句，厨师愣了一下，然后又在原地转了几圈。程俊回到书房，秦冉正坐在他的书桌前，严谨认真地分析今天实验室的数据。他也没有打扰他，就轻轻关上了门，等他忙完才伸手从背后抱住秦冉。秦冉算完数据才微侧头。怎么了？ 冉姐，我们明天请个假。 程俊也没有放手，下巴微微低下，搁在他的肩膀上。 复检。 外三复检？哦，你还能有时间啊？我只能请半天假，实验室最近忙。秦冉哦了一声说道。他们两个的研究院都在动荡期间，这段时间都挺忙的。B 计划到尾期了，他不太放心。程俊轻轻笑了一下。 我乐意。 秦冉晚上在酒店没有吃，也懒得吃饭。下楼后发现厨师只煮了清粥，还有两个小菜，他倒是吃了一碗。厨师就捧着本子严肃地站在他身侧，时不时地看着他。程俊就坐在他身侧，也没有吃，就看着他吃。好半晌，他才拿出手机，不紧不慢地给顾西池发了条消息。没过一会儿，顾西池的夺命扣就回来了。 师兄，你不是说把小耳接回去就过来实验室吗？ 手机那头，顾西池有些崩溃。程俊看着楼上，懒洋洋地开口。 不了，实验室你跟老师加油，我短期内不会常去。 他又说了几句实验室的注意事项，就掐断了手机。翌日医院一早，几个医生就准备好了检查室。程俊说秦冉要复检，院长程卫平这行人如临大敌，十分严谨。程俊陪秦冉在外面等着，一样一样结果出来。程卫平守在第一线，护士拿的结果他第一个拿到，见护士脸色有些异样。 怎么样，秦小姐没事吧？ 程俊也看向护士。 啊， 被这两个大佬看着，护士有些紧张，不过也很快回过神来。他把一份单子递给程卫平，默默开口。 啊，这两位可能走错了科室。 程卫平站在最前面，率先接过了单子。都是医生，看着单子上显示的内容，他也顿了一下。这里的检查仪器都不会出错。 三少爷，您看。 程卫平压抑住心里的惊喜，故作淡定地把单子递给程俊。程俊接过单子，看了一下。什么？秦冉凑过来。程俊把单子塞到自己兜里，伸手把秦冉揽过来，似乎是顿了下，才开口。 冉姐，我们先去另一边。 这一次程卫平没有跟着两人离开，等两人上了电梯，他才连忙从兜里拿出手机给程文如打电话，叽叽喳喳的。 大小姐，大喜事啊。 那一边的程文如正处理完一份文件，被程卫平这一声吼的差点扔了手机。他 他还没来得及问什么喜事，程卫平的下一句话就来了： 家里要贴新钉了。 程卫平也挂断了手机，乐呵呵地笑着。身侧小护士看了程卫平一眼： 院长，刚刚那两位。 小护士只听程卫平叫三少，心里大概有了猜想。 三少爷。 程卫平收起手机，笑了笑，不由感叹： 京城里要出一位比郡爷还有爷的太子爷了。 这个消息如同一阵风暴，席卷了整个京城上层。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太多，这个消息对于秦家、对程家、对徐家等来说，是除了他们结婚外的第二大喜事了。别说在拍戏的秦修臣、颜夕等人，连外出的五行都匆匆赶了回来。程火站在门口等人的时候，他手背在身后，直接开口： 肯定会遗传少夫人的电脑技术，少夫人肯定不耐烦教孩子，以后我教他计算机。 那我教他卖衣服？ 程京若有所思。 俊爷肯定也不会管。 我只能教他打架了。 程木默默开口：总不能教人种花吧？ 有顾惜池、唐军、巨鳄、长宁这些人在，还能轮到你们？ 想到这儿，程水不由担心秦小姐孩子的未来。一个还没有出生就被各路大佬惦记的孩子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